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作者高红雷，演播苏阳。夏真兴八年，公元425年，赫连勃勃驾崩，太子赫连昌继位。并非所有靠竞争上台的人都有真本领，尤其是参与竞争的只有兄弟三人，属于典型的矬子里面拔将军。果然，上台后的赫连昌既无父亲的谋略，也无父亲的凶残，加上兄弟间的攻杀游戏一直未停，几天前还绿树阴阴的大夏突然临近了凋敝的深秋。第二年，北魏国主拓跋焘督兵攻进大夏，大夏先丢长安，后丢统万，王公卿将、诸母后妃、宫女都做了俘虏，所幸赫连昌带着70,000户军民逃脱。不久，赫连昌就被拓跋焘在临时喘息的安定城生擒，他还幸运地被封为王公，并娶到了拓跋焘的妹妹史平公主。但他耻于寄人篱下，后来在叛逃途中被北魏轻骑兵追上，砍了脑袋。至此，历经25个夏天的大夏，在西夏的残阳里急剧地合上了喧闹一时的帷幕。大夏灭亡了，但象征着大夏的都城统万，今陕西榆林西南白城子还在。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这座顽强屹立的坚固城池似乎总易滋生一种反叛的精神。隋炀帝杨广大业13年，公元617年，梁师都曾割据此地称帝。从五代到宋朝，党项人也以此为根据地，建立了与宋对抗的西夏，自然而然的，他成了中央朝廷的眼中钉、肉中刺。宋太宗赵炯淳化5年，公元994年，宋朝下令毁掉这座钢铁城池，20万居民被强行赶走，几度辉煌的白城子沦为废墟。昔日芳草茵茵、水流潺潺的无定河上游，如今只剩下苍鹰落日、塞外风沙。从碧波荡漾的河边营帐，到指点江山的塞外名城，再到风沙弥漫的历史遗迹，500年，他经历了一个可怕的轮回。不屈不挠的苏武， 骁勇善战的李广、卫青、霍去病，沉冤的李陵、司马迁，还有倾国倾城的王昭君，多才命喘的蔡文姬，这一系列历史人物和典故都与一个民族有关，匈奴。他们是秦时明月汉时关当然的主角，他们是曾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的上帝之鞭。请听第一个胡人的故事，匈奴。就在我准备结束匈奴的中国部分时，差点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在历史的角落里还苟延残喘着一个不起眼的匈奴部落。他叫姬胡，也叫部落姬，是南匈奴的一个分支。在北汉和前赵衰亡之后，他们辗转来到晋陕北部山谷，与当地的女人组成家庭，过起了寂寞而安定的日子。横征暴敛的隋炀帝上台后，他们就忍无可忍了。山西离石胡人首领刘龙儿率数万姬胡造反，后来被隋朝军队斩杀。惨痛的失败并没有扑灭反抗的烈火，刘继珍与弟弟刘六儿再次起兵攻陷石州，并杀死了刺史王翦。刘继珍自称突利可汗，刘六儿受封拓定王。岁月在悄悄地流逝，等到中原皇帝换成隋朝国戚李渊的时候，姬胡的可汗也换成了先前的拓定王刘六儿。眼看着大唐周边的割据政权被逐一消灭，明智的刘六儿于唐高祖李渊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派遣使者向大唐请降，被唐高祖任命为兰州总管。按说他们可以过一阵温馨的日子了吧？可是匈奴人血管里流淌的是桀骜不驯的血液，温顺和安乐根本不符合他们的性格。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姬胡首领刘玄成统帅数万骑兵骚扰唐边，一时间狼烟滚滚，边关告急。唐高祖李渊命令太子李建成统帅十万大军前往征讨。后来被弟弟李世民杀掉的这位太子，绝非史书上说的那样优柔寡断、碌碌无为。战争几乎自始至终按照太子的计划进行，刘玄成被打得丢盔弃甲，噩梦连连，在得到保住自己脑袋的承诺后宣布投降。不料李建成以他们反复无常为借口，把已经投降的几千人全部坑杀。霸气十足的兰州城很快寂静下来，射一支响箭也听不到一丝回音，如流星坠入了太空，生命回归了土地，小溪汇入了大海，姬胡连同所有匈奴人在中国永远地消失了。唐朝后期的史书上已经全然找不到他们的名字，残存的只是一段模糊不清的历史回忆。这太可悲了，因为匈奴人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有许多非常杰出的品质。事情往往如此，我们无能为力。故土难离，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 北匈奴人较大规模的离开蒙古草原西迁发生在公元一世纪中期。正如此前我们讲的，因为杀死了汉朝使节，已经西迁康居的郅支单于被西域都护府率各国联军所灭。历史正如一首赋格曲，不断的变调，却又回复到原点，出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轮回。一个世纪之后，草原上的匈奴人又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匈奴投降汉朝，北匈奴仆奴单于则不肯就范，因而汉朝对北匈奴发起了四次猛烈的攻击，特别是东汉和帝刘肇永元三年公元91年，耿奎在今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北匈奴在混战中逃得无影无踪。唐代诗人卢纶在《塞下曲》中这样写道：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更为可怕的是，原来附属于匈奴的民族群起而攻之，北匈奴残余被迫在永元五年公元93年前后仓皇西逃，剩余的十万部众被占据此地的鲜卑合并。至此，蒙古草原上长达几个世纪的匈奴时代宣告结束，帝国消失了，但流动的帝国余脉尚存。从此，他们以马蹄为笔，以亚欧大草原为背景，书写了一部近400年持续迁徙的悲壮史诗。只要大旗不倒，他们就要继续西进。准噶尔盆地东部，巴尔喀什湖附近的月班，阿姆河流域的康居，泽拉夫善河流域的粟特国。而后，受柔然压迫的北匈奴追逐着落日继续西行。命运多舛，是说它无常，也是说它机遇丛生。只有让你迷路的地方，才是你新的出路。最初踏上西行路时，总有一种不甘和委屈，那似乎是一种对失败的默认和对命运的屈从。但这一走，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因为令人惊奇的是，太阳降落的地方并不荒凉，也不像当时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如果一直往西走，人就会从地平线上摔下去，或者被灼热的太阳烤焦。越往西走，地势越低，气候愈加宜人，牧草愈加丰裕，似乎有些走进极乐世界的感觉。前方探路者把这一令人振奋的发现快马传递给西域举棋不定的匈奴人，一传十，十传百，西去的人马越聚越多，妇幼老弱在骑兵护卫下有序行进，踌躇满志的匈奴人决心在远离汉人的地方重建自己的帝国。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已由逃难者变成征服者的匈奴先遣部队，于公元四世纪中期进入钦察草原，遭遇了当地的霸主，以冒险为乐、以杀人为荣的阿兰人。但阿兰战车最终未能挡住匈奴铁骑，阿兰国王阵亡，被俘的阿兰武士被强行编入了匈奴军队。20年后，由于草原出现大旱，数十万匈奴和阿兰联军又冠甲提兵，扬鞭奋蹄，向顿河和多瑙河的肥美草原进发，兵锋直指哥特人。哥特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 于公元三世纪进入黑海沿岸地区，以德涅斯特河为界，河东称东哥特，河西为西哥特。在匈奴人悄悄逼近的时候，东哥特已经在其著名领袖海尔曼的领导下实现了独霸黑海北岸的野心。海尔曼因此被部下誉为哥特人的亚历山大大帝。公元374年隆冬，在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建立的东哥特国边境，突然出现了一群黑头发、黄皮肤、身材短粗但强悍雄健的外来人。这些人来自地球的何处？到底有多少人？如何进行战斗？东哥特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其震惊的程度仿佛我们今天遇到了外星人。这只神秘的铁骑身粘在马上，刀剑共用，忽聚忽散，来去无踪。未等东哥特步兵布好方阵，已经像高山上的暴风雪一样从天而降。此前战无不胜的东哥特部队遇到从未有过的惨败，海尔曼因为接受不了这一突如其来的结局，绝望自杀。上帝，请饶恕我们吧。多数东哥特人被迫投降，并将美丽的公主送给了匈奴领袖巴拉米尔。那些不愿屈服的人则逃入西亚地区，把压力和恐惧留给了自己的同胞西哥特人。战火就这样烧到了美丽的多瑙河边。东哥特灭亡的消息传到德涅斯特河西和多瑙河北的西哥特，已经割据为三个部落的西哥特人匆匆联合起来，在河西布置了一条钢铁防线，随时准备痛击这支神秘之旅。但匈奴领袖巴拉米尔并未被暂时的胜利和新婚的喜悦冲昏头脑，他率领大军巧妙地绕道而行，在德涅斯特河上游偷渡成功，从西哥特联军背后发起了冲锋。联军不战自溃，军队连同家属数十万人潮水般涌到多瑙河沿岸。走投无路的西哥特人认为，只有波涛汹涌的多瑙河和强大的罗马帝国才能挡住匈奴人，于是向罗马帝国提出了入境申请，表示愿做罗马的顺民，为罗马守卫边防。正为兵员发愁的罗马皇帝瓦伦斯欣然同意，条件是西哥特人解除武装，并交出妻子和孩子作为人质。这一情景和后果，恰如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接纳侯景。公元376年，疲惫不堪且饥寒交迫的西哥特人忍辱答应了罗马人的要求，争先恐后地登上独木舟，仓皇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境内，在新主人的压榨下苟且偷生。后来不堪凌辱的西哥特人发动起义，烧死了西罗马皇帝瓦伦斯，在公元470年攻陷了伟大的罗马城，使象征着奴隶制强权的永恒之城匍匐在了野蛮人奴隶的脚下。如此看来，是匈奴骑兵的到来导致欧洲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百年动荡，其情景犹如后浪推前浪的潮水。西哥特人先是来到意大利，灭掉了西罗马帝国，而后又越过高卢，在西班牙建立了西哥特王国。原来居住在西班牙的汪达尔人不得不渡过地中海到北非去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汪达尔国。与此同时，居住在莱茵河下游的法兰克人向南扩展到高卢一带，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原来居于欧洲东部的东哥特人则逃到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建立了东哥特王国。从此，欧洲古典文明的版图变得面目全非， 难怪西方学者把古典文明的终结怪罪到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头上，而匈奴人无疑是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这时先后到达欧洲的匈奴各部已经统一在乌丹麾下。欧洲史书称乌丹为多瑙河以外一切蛮族的首领。可能是出于对罗马文明的向往和崇敬，刚刚来到多瑙河流域的匈奴人和罗马帝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友好关系。乌丹曾于公元400年将一名东罗马叛将杀死，并将其头颅送回东罗马，又于公元404年配合西罗马打败了进攻意大利的东哥特人。随着地位的上升，匈奴人的头脑开始发热。当东罗马的边境长官向乌丹请求相互尊重边境安全时，乌丹威胁说，凡是太阳能够照到的地方，只要我需要，都能被征服。这使人联想起了伊索寓言中的苍蝇，坐在车轮的轴心上，嗡嗡地叫道，车子的前进都是我的力量。公元408年的一天，乌丹率众进入东罗马境内掠夺。当他们携带大批战利品大摇大摆回撤时，遭到了张网以待的东罗马军队的伏击，匈奴军队损失惨重，乌丹也差点丢了性命。乌丹威信扫地，自信全无，谁敢迎难而上，挺身而出？在一片嘈杂和喧闹声中，一个新的王族站了出来。这个小小的家族由兄弟三人组成，厄克塔、卢嘎斯、蒙杜克。第一任执政厄克塔是一位勇敢而有作为的领袖，他带领匈奴人向西挺进莱茵河畔，把匈奴人的势力伸展到了中欧和西欧，勾画出了地跨欧亚大陆的匈奴帝国的蓝图。第二任执政卢嘎斯与哥哥厄克塔的进攻方向截然不同，他将向西的铁拳收回来，打向了南部，矛头指向没落而富有的东罗马。东罗马皇帝狄奥多二世被迫每年送给匈奴350磅黄金，并不断订立屈辱的合约。当公元434年东罗马和平使团再次诚惶诚恐地到达匈奴谈判时，罗马人不仅心中窃喜，因为令人恐怖的卢嘎斯已死，执政者换成了卢嘎斯的两个侄子蒙杜克之子布雷达和阿提拉。但罗马人万万想不到，这两个年轻的执政者更加恐怖，提出的条件更为苛刻，处死逃亡东罗马的两位匈奴部落王子，向匈奴的贡赋增加到700磅黄金，在多瑙河岸开设市场为匈奴供应物资。人家能和你坐下来谈判就不错了，有条件总比没条件好吧。于是东罗马使团将匈奴人提出的条件逐一答应下来。布雷达与阿提拉共同统治匈奴达十年之久，布雷达性格沉稳，阿提拉雷厉风行，这对双子星座一起托起了匈奴明天的太阳。公元444年，匈奴帝国正式建立，帝国以班诺尼亚为中心，东起咸海，西至莱茵河，南达巴尔干，北濒波罗的海，疆域横跨欧亚两大洲，面积达400多万平方公里。公元445年，布雷达神秘的遇刺身亡，阿提拉成为唯一的单于。 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选题策划邵军、罗江平，编辑郝卫群、天时、周海燕，